他们是足利奈实和向原博之，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、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小熊学校》，杰奇种西红柿。这里是小熊学校，小熊学校里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只小熊，小熊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。前面十一只小熊都是男孩，只有最后一只是女孩，她的名字叫杰奇。哦，杰奇可真淘气，瞧哥哥们都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，他竟然悄悄地带了一包饼干跑到教室外面去吃饼干了。有一天，杰奇走进图书室，看到安东哥哥正在认真地读一本大厚书。杰奇偷偷地瞄了一眼，书名叫《好吃西红柿的栽培方法》。讲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讲的是种西红柿。杰奇羡慕地对安东哥哥说， 我也想种西红柿。 听了杰奇的话，安东哥哥说， 要是你能天天好好地照料他们，那我就交给你。 第二天，杰奇就和安东哥哥一起在校园里面开出了一片西红柿田。咔嚓咔嚓先翻土，啪啦啪啦再撒种子，哗啦哗啦再盖上土，哗浇上水，种好了。杰奇真的从这天开始每天都来精心地照料西红柿，他给他们浇水松土，不久小芽就长出了嫩绿的叶子，再不久小芽欢快地朝着太阳一天长得比一天高，很快小芽就长得比杰奇还要高了。叶子虽然长出来了，可是杰奇还是担心它们长不大。上体育课的时候，他怕足球砸伤了它们，当起了守门员。 哎，不准插这边！哦，不准砸我的西红柿！ 野猫跑到田里来睡午觉，杰奇就穿上女巫的衣服，拿着大扫把，把野猫给赶走。 喂喂，到那边去睡，不准在这里！ 唉，每天忙着保护西红柿，真的把杰奇给累坏了。可是有一天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杰奇又像往常一样去照料西红柿秧子，想不到天上突然飘来了一朵乌云，像豆子那么大的雨点儿，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。风呼呼地吹着，雷轰隆轰隆地响着。杰奇赶紧跑到西红柿地。 啊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我的西红柿秧子，我的西红柿秧子。 杰奇慌成了一团，他又是撑伞又是挡风，他拿了好多把伞，连脚和手连耳朵也用上了，保护着西红柿秧子。他怕风把栅栏吹走，哎呀，使劲拿着栅栏。 西红柿，加油，加油！ 哎，杰奇，加油，加油！可是雨越下越大，风越刮越猛，周围一片漆黑。哥哥们来劝他：“ 嘿，杰奇，太危险了，回去吧。” 可是杰奇根本就不肯离开。 不，我要保护西红柿，我要保护西红柿。 没有办法，哥哥们只好把杰奇抬回家。杰奇委屈得要命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回到家里，杰奇还是惦记着西红柿秧子，吃完晚饭就坐在窗户边一遍又一遍地想， 哦，老天爷，以后我早上一定会好好洗脸，偶尔也会听哥哥的话，所以请你千万要保护好我的西红柿秧子。 杰奇累坏了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杰奇被刺眼的阳光照醒了。啊，雨停了，灿烂的太阳又回来了。杰奇急忙朝学校跑去。 西红柿秧子不要紧吧，西红柿秧子不要紧吧。 杰奇跑到田里一看，嘿，你猜怎么着？昨天倒了一地的西红柿秧子，今天全都直挺挺地站起来了。 哇，西红柿秧子，你们真了不起。 过了几天，杰奇的西红柿秧子开出了小小的黄花，又过了几天，结出了好多绿色的西红柿。西红柿沐浴着阳光，很快就从绿色变成黄色，又从黄色变成了橙色，最后终于变得红彤彤的了。这下杰奇可以骄傲地说， 这是我种的西红柿。 安东哥哥摸着杰奇的脑袋说， 你干得真好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 然后他俩用围裙兜着摘了好多红彤彤的西红柿。 杰奇来劲儿了，对了，我用西红柿来做一些好吃的菜吧。 他卷起袖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厨师。中午，小熊们在西红柿田边上摆了一大桌子好吃的饭菜。好啦，花园派对开始了。杰奇满脸笑容，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精心种出的西红柿啊，一定特别好吃。哎呀，馋嘴的小不点露露和罗罗也来了。一定是有人给他们发请柬了。来，大家一起干杯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小熊学校的故事，杰奇的生日。这里是小熊学校，小熊学校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只小熊。小熊们今天过得很开心。12只小熊里，第9只是哥哥彼得，第10只是哥哥赫尔曼，第11只是哥哥罗伊。哦，12只小熊的名字你都知道了吗？没关系，让我们慢慢认识他们。12只小熊里只有一个女孩，她就是最后一只，她的名字叫杰奇。杰奇虽然最小，却最淘气，最不听话，但也是一个最可爱的小公主。今天是一个盼望了好久好久的特别的日子，对了，就是杰奇的生日。哥哥们准备了生日派对，正忙得团团转呢。迪基、艾伯特和托菲在做生日蛋糕呢，先把海绵蛋糕烤好，摆上草莓，再涂上一层厚厚的甜奶油。杰奇最喜欢吃甜奶油了。 啊，看上去好好吃。 乌里和赫尔曼在布置派对的会场， 搭好帐篷，搭好舞台，插上鲜花，摆上点心。伯纳德和马克思准备好了很多的礼物，圆形、三角形、正方形的盒子都系上了漂亮的彩带。里面装什么呢？要打开才知道。安东、哈利和彼得在练习派对上要演奏的乐曲。哆咪咪咪嗦嗦，瑞发发拉西西，哦，真好听。可是杰奇自己已经等不及要开生日派对了，他把衣服换了一件又一件，发愁穿哪件才好。 啊，都很好看，我哪件都想穿。 最后他竟然开始排练起节目来了。罗伊哥哥说， 嘿杰奇，你应该坐在那里看节目的呀。 可是他不听， 我的生日派对我就要演公主。 他站在椅子上， 哎呀， 这下可糟了。好，准备完毕，生日派对开始啦，开始啦。大大的牌子上写着生日快乐杰奇。锵，首先登场的是生日大蛋糕。哦，接着杰奇荡秋千，一二三，吹灭蜡烛。本来应该是这样的，可是杰奇的样子好奇怪呀，一会儿热得发烫，一会儿冷得发抖。可能是高兴过了头，发烧了吧。不过这种时候哥哥们就大显身手了，他们有的变成医生，有的变成护士，大家都来帮忙照顾杰奇。杰奇躺在病床上，可是杰奇的烧就是不退，他含着体温计，头上放着冰袋，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门铃叮咚叮咚响了起来。邮递员叔叔给杰奇送来了一封信。杰奇打开信，信上写着： 致杰奇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等放了暑假我们再见面好吗？大卫。 大卫是上次杰奇认识的北极熊帅哥，杰奇好喜欢大卫，大卫也好喜欢杰奇。杰奇从床上跳了起来， 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 啊，因为太高兴了，杰奇的烧全退了。温馨的来信给了杰奇无穷的力量。来，生日派对重新开始吧。杰奇变成了一位特别可爱的小公主，她戴着王冠，穿着裙子，站在秋千上。音乐响起来了，大家一起祝杰奇生日快乐。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最近一段时间，呱呱的爸爸和妈妈因为房子的事儿意见有一些不同，起了一些争执。最后呢， 决定问呱呱的意见。但是爸爸说话有一点口音，他说是猪房子好还是狗房子好？呱呱思考了片刻，他这样式儿回答爸爸， 我看动物园最好。 在呱呱很小的时候，呱呱的妈妈叫他识数，书上呢画的是鸡鸭鹅，于是呢妈妈就指着鸡鸭鹅问他，一共有几只啊？呱呱的回答呢是这样式儿的， 这是肉肉，这是肉肉。 昨天呱呱妈妈对认真写作业的呱呱说，宝贝儿，出去玩吧啊，别一直写作业，知道吗？要懂得劳逸结合。呱呱听了之后瞪着幽怨的眼睛对妈妈说， 你是想把我支开，让你眼前彻底清净是吧？ 有一天呱呱突然问了爸爸这样的一个问题， 爸爸，要是生妈妈时是双胞胎，那我不就是有两个妈妈了吗？ 爸爸说，呵呵， 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妈妈就一个。 那另外一个咋办？ 今天傍晚，呱呱家厨房的砂锅咕嘟咕嘟冒着奇异的香气，妈妈突然看见呱呱搬出小凳子乖乖地坐在门口，左手拿着一个小碗，右手拿着一个小勺子，满心期待，她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咱们什么时候开饭呢？ 哇，妈妈真是不忍心告诉她，其实这个时候锅里边熬的是中药。今天团团在唱小兔子乖乖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唱的是， 不开不开我不开，妈妈回来了，回来也不开。 然后呱呱问他， 为什么妈妈回来也不开呢？ 团团说， 你是不是傻，妈妈有钥匙呀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智慧星幼儿园的邓芷瑜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白雪公主》。 小魔镜呀小魔镜，世上哪个最美丽？不是你呀不是你，白雪公主最美丽。王后听了很生气，公主逃到森林里，小矮人真有趣，脸上长着白胡须，数数看呀有几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公主公主别害怕，我们大家喜欢你，又唱歌来又跳舞，我们大家真快乐耶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白雪公主，小魔镜呀小魔镜呀，世上哪个最美丽？不是你呀不是你，白雪公主最美丽。王后听了很生气，